第十四集，背水一战。 罗宁，伊利丹跑哪儿去了？少了他，那群月之守卫都只顾自保，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他说他会来的，他要先去找拉文凯斯谈谈。 要是我们成功了，他肯定会大受嘉奖，就算失败也没有人会责怪他，反正到那时我们全都会死。 罗宁无法跟克拉苏斯争辩，此时的伊利丹一心只想着取悦他的主人拉文凯斯。跟他那位身为德鲁伊的哥哥麻法里奥截然不同，伊利丹野心勃勃，鲁莽轻率，经常会置他人的危险与不顾。罗宁和克拉苏斯竟发现有三名月之守卫再也无法在战斗中发挥作用，他们并非死在恶魔手上，而是因为源源不断地为伊利丹提供法力而被累成了残废。然而尽管如此，那些法师仍然甘心听命于他，他对法术的驾驭力远在他们之上，何况还有拉文凯斯领主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支持。暗夜精灵这个种族向来有着极强的地位意识，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克拉苏斯，小心！ 一团蘑菇状的迷雾飘了过来，还没等法师们反应过来，就弥漫到了守军身边。几名士兵的脸上突然长出通红灼热的脓包，脓包一个接一个的爆裂，又不断有新的长出，逐渐蔓延到受害者裸露在外的身体各处。克拉苏斯指着云团念出咒语，明亮的蓝色光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噬了那团邪物，使得许多士兵免受疾病的折磨。可惜那些受到感染的不幸者已经是神灵难救，纷纷倒了下去，周身的皮肤犹如喷薄的火山，还有浓液在向外喷出。罗宁感到肺腑都在翻涌。 太邪恶了，你群畜生！ 光是咒骂于事无补，我们得赶紧行动起来。如果月之守卫不愿意听从我们的领导，那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是伊利丹回来了，而且他还带回了麻法里奥。 赞美守护巨龙！伊利丹，你迟到了，快把月之守卫组织起来，你们都要听我指挥。 听克拉苏斯的话，伊利丹。 是，洛宁大师。 你想怎么做？ 必须把恶魔挡在这里，我们绝不可以退到海加尔山的另一侧，必须转守为攻。 阿克蒙德来了，我差点死在他手上。 我料到了，德鲁伊，你能逃过那场劫难，恰恰说明我此刻要你到场的决定非常正确。 可是我能做什么？ 把你平日所学的全部发挥出来。 我准备好了。 罗宁，若论魔法的造诣，你在伊利丹心目中的地位远超任何人，我就让你负责与他建立连结了。 没问题。 麻法里奥，想象你学过的最强大的法术，但不用把它说给我听。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维持与自然界力量的联系，都请你尽力去做。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停止施法，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 我懂了。 很好，那我们这就开始。准备好听我指挥了吗，罗宁？ 准备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哦，还要注意一个细节，麻法里奥，准备好随时改变你的法术的焦点，来弥补我们的漏洞，明白吗？ 明白。 那么，愿光明的力量与我们同在。 德鲁伊，拼尽全力，绝无保留，成败在此一举。我准备好了。 注意，敌人正在逼近，阿克蒙德说不定就在第一批战队里。罗宁，我已经让加洛德影哥做好准备，月之守卫准备好了吗？ 准备完毕。 快了，快了，快了，听我指挥，就是现在，动手！ 随着克拉苏斯的大喊，所有的法师开始用尽全力。他们互相之间并不清楚彼此的战术，那正是克拉苏斯的打算。他希望所有人都能随意发挥，在一瞬间汇集他们所有人的力量，出其不意地瓦解阿克蒙德和恶魔大军的防线。他这计策成败未卜，说不定会掀起更大的灾难，可克拉苏斯也唯有放手一搏。突然，一只闪光的寒冰长矛突然从云层中砸落下来，北边的大地剧烈震颤，晃得恶魔们四散奔逃。 其他地方还有成群的巨鸟黑压压地飞向燃烧军团的空中兵力。在前线的各处不断有法术落下，其中一些瞄准特定区域内的敌人，另一些则是遍地开花。那些法术各具威力，虽说有些会相互冲突，但还是重创了敌人。恶魔们有的被冰矛刺死，有的被烈焰焚烧，有的被熔岩大地掩埋。飞在空中的军团爪牙，有些被巨鸟的利爪撕得粉碎，有些被狂风卷着撞到自己人身上摔断了气。看到燃烧军团大军中的艾瑞达术士想要反击，克拉苏斯突然下令改变法术焦点。马法里奥、罗宁和率领月之守卫在北边作战的伊利丹已经改变了施法的方向。那群术士陷入了迷惑，不确定该先朝哪边反攻才好。地面上，邪能卫兵和其他的恶魔战士们也在徒劳地抗击着无法用利刃斩杀的敌人。燃烧军团的攻势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再一次改变了攻击的焦点，停止攻打燃烧军团的某些阵地。恶魔们趁机略作调整，准备再度反扑，但精灵大军中立即有人出手填补了漏洞，恶魔们连稳住阵脚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向前征杀了。 他们退了， 我要送信。罗宁，我正在通知队长。 罗宁，克拉苏斯他是什么意思？ 影哥已经骑着黑豹去找拉文凯斯了，现在他一直在等我们的信号。 什么信号？ 忽然四下里号角齐鸣，解答了马法里奥的疑惑。暗夜精灵战士们如同触电一般振奋起来，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精神抖擞地回应着军号的召唤。法师们也慢慢向前步行，训练有素的黑豹们跟在身后朝着敌人走去。燃烧军团终于开始全线撤军。起初暗夜精灵大军冲过月之守卫和法师们为了拖延时间而在战场上制造的地面壕沟，然后开始踩着恶魔的尸体前进。除了恶魔之外，地上还倒着不少几个小时前壮烈牺牲的精灵士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倒在地上的恶魔越来越多，燃烧军团在法师们毫无征兆孤注一掷的攻势下遭到重创，纷纷沦为了精灵大军的剑下亡魂。这时军号再起，精灵军团中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咆哮声，暗夜精灵蜂拥向前，全速前进。这时雨点般的箭矢打在恶魔身上，瞬间杀死好大一片恶魔。夜刃豹骑兵们冲击着敌人的阵线，大猫们急不可耐地撕咬着猎物。 我们做到了！ 每一个人虽然都已经疲惫不堪，但都没有任何松懈。在成功的鼓舞下，马法里奥和同伴们继续给大军提供支持。尽管士兵们累极了，却深知这场战斗事关存亡，海加尔山仍在背后。可现在精灵大军离那座山越来越远。接着又来了一群意料之外的帮手，从军阵正中央唱起圣歌。那是艾罗恩姐妹会的祭司们在吟唱，他们身穿华丽的战斗铠甲，激励着战士们继续向前。此时此刻正值白昼，但祭司们悦耳的歌声让这群习惯了昼伏夜出的精灵们感到心安，仿佛突然有一轮明月高悬天穹。守军寸土力争，沿途不断有恶魔倒下。克拉苏斯抬头看看天空，是时候了，攻击艾瑞达术士。所有施法者瞬间将全部的法术焦点对准了空中的那些术士，一时间惊雷炸响，风驰电掣。艾瑞达术士们一边想重整旗鼓，一边要为地面部队提供保护，难免会顾此失彼，自损实力。每当有法术杀死一名恶魔法师时，守军们都会感到邪恶的力量骤然减弱。随着被消灭的敌人渐渐增多，克拉苏斯等人也是愈战愈勇。终于术士们被迫全面撤退，这样一来地面上的恶魔战士也就无法继续躲在屏障之后抵御法师们和月之守卫的攻击。 他们逃跑了！ 这些术士对于燃烧军团来说太宝贵了，阿克蒙德还会再把他们派来，这一点毋庸置疑。战争远未结束，但我们总算又撑过了一回。 我们何不乘胜追击，把他们顺着传送门赶回地狱老家去？ 哈哈哈哈，这话倒像是从你弟弟口中说出来的，马法里奥，千万别被一时的得意冲昏了头脑。这支守军哪里还能杀回到新艾萨利那么远的地方？眼下全凭意志力在苦撑着。 那 我们打这场仗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看你的身边吧，族人活下来了，一小时前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可是拉文凯斯会听从你的命令吗？ 我相信他会的。朝北边看看。 精灵大军北面的攻势已经放缓，士兵们更希望巩固阵地，无意夺取更多领土。军官们骑在黑豹背上，到处召唤离群的战士返回大部队中去。有些人面带失望，其他人则是迫切地想要稍作休息，即便暂时还不能躺下。不消几分钟，整条前线都在向前推进。暗夜精灵开始清扫战场，设起了更加稳固的战线。每隔几步就有坚毅的哨兵执勤站岗，以防有恶魔再跑回来破坏他们好不容易创造的奇迹。远处依稀可见恶魔逃兵们的身影，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已经逃到了箭矢的射程之外，疲劳的法师们一时也无需担忧。这时克拉苏斯才松了口气。 赞美守护巨龙，他听从了我的命令，并没有继续追击。 我们做到了，我们总算没被打到海加尔山的另一侧去。 是啊是啊，我们做到了。可现在最困难的战斗才算正式开始。